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一开始音乐出现的时候超静音，当时我就想，哎呀，播这首曲子是不是早了，是不是要等暑假结束的时候再播呢？因为你听一开始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结束的感觉。但是随着音乐的进行，再加上我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这里是二班的吧，这是谁，小象丁香还是一班的，说豆豆龙，是啊，虎皮老马说像久石让的音乐，是吗？都是。胡雪迪说了，立秋有了一丝凉意，等待着小月老师带来的电影音乐，是每周三的电影音乐，大家都很期待，因为你我都是在这些电影当中成长的。而说到豆豆龙，也叫做电影龙猫，那有人说这是宫崎骏最为平淡无奇的一部作品，没有多少戏剧冲突，减少了奇幻想象的成分，仅仅描绘了一个朴素恬淡的乡间生活。但是我回忆一下当时看完的感觉，现在再给这部电影冠名的话，那其实就是向往的生活嘛。虽说这部电影平淡无奇，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在这里面都感到了一丝感动，真的。当时的影评也说，虽然这部电影是这样，但是引起了无数成年人观后的湿了眼眶。借用影评的一句，宫崎骏最感人的一部，初看平平无奇，回味一下痛彻肺腑。所谓润物细无声，大抵如此吧。一开始音乐前面的影子部分就像是向我们逝去的童年致敬。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或者说十几岁的朋友们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那群里如果有这个年纪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年纪朋友的家长，发给我好不好，很想知道大家喜欢听这时候年龄的什么样的电影音乐。到底是电影感人还是音乐更煽情呢？融到我们记忆里，其实自己都分不清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选自一部动画电影，是《冰河世纪二》。音乐中是不是觉得有很多的亚洲元素？那作曲是约翰·鲍威尔，音乐中有很多的奇妙的景象在和大家融合在一起。也许你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其中的这段音乐一定震撼你。那一开始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华智宝就说了，小板凳已经搬好，前排就坐，还真有点小时候看电影看节目的感觉。那华智宝还说在想一个问题，同样是亚洲国家，日本的动画电影就能配出如此动听美妙的音乐，而我们却没有。谁说的？留下我们从小记忆的像大闹天宫，还有包括雪孩子啊，还是过去的很好的很老的经典，包括我记得像牧童吧，这些音乐都是非常好的。尤其像大闹天宫，音乐中结合了很多中国的古典音乐的元素，但是我今天没有带来啊，正好说到了。还有包括戏曲民歌，还有很多的这个民族音乐的元素。我记得作曲是金复载吗？那雪孩子也是，就是上海动画叫上海电影动画制片厂吗，来创作的一些很多经典的那时候的美术片啊、动画片。我觉得其中不论是画面还是音乐真的都非常经典，你觉得呢？对，这还有好朋友乔乔说了，九色鹿最喜欢看了。哎，没错，其中的音乐也非常经典，还有那种人声和合唱的融合。 时的这首是千与千寻，当久石让遇上宫崎骏，一部部经典的动漫随之诞生，一首首音乐传奇划过心际。但是有朋友总是说，说客主题今天到底什么样的主题呢？怪呆虫说盖棺定论了啊，今天就是久石让专场。错，今天我想带给来大家的是适合在暑期听的音乐。暑期嘛，大家总是想着放假了，孩子们可能想的更多，所以听到的动画会多一些。前几天呢，我们听过了很多像皮克斯、迪士尼的动画。那今天呢，一开始我们也听过了几首久石让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音乐，而刚才还有一首来自于好莱坞啊，来自于美国的动画呀，《冰河世纪》，并不是久石让的，对吧？约翰·鲍威尔。而接下来这一部呢，也不是。来听一首唱的，上周介绍过这部电影《Real》里约大冒险，其中的一首浪漫的爱情歌曲。 Wasn't really thinking, wasn't looking, wasn't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n the moonlight. When I saw your face, saw you looking at me, saw you peeking out from under moonbeams through the palm trees.Swaying in the breeze, I know I'm feeling so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don't know why, but you don't really need a reason.When the stars shine, just to fall in love,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made to be together for a lifetime. In the sunshine, flying in the sky, I know I'm feeling so.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Oh. 这首曲子叫做 Fly Love，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是不是这样？选自里约大冒险，其中的两只金刚鹦鹉谈恋爱。我还记得画面上是这样，车向前走着，然后福克斯担任演唱的时候拍着铃鼓，然后路上樱花瓣不断的飘落，真的是美好之极。歌声中唱着，不要再较真的认真思考，不要再左顾右盼，不要再寻找一个答案，在优美的月光下，我默默地看着你的脸。今天的古典流行为你带来的是适合在暑期聆听的电影音乐，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舒服。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舒服这两个词，这两个字组成的词，其实国外电影是这样，有一大批优秀的舒服的音乐，国内的电影也一样啊。来听听这一段，选自《志明与春娇》。

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山区及浅山区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川音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我们来关注鲁迅文学奖作品情况。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昨天投票表决，产生了提名作品。70部作品目录昨天起开始在中国作家网公示，公示期截至到8月10号。公示的提名作品每个奖项各10部，比如中篇小说，这两年备受关注的作家作品榜上有名，如石一峰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西元的《死亡节奏》，阿来的《蘑菇圈》等等。短篇小说提名作品新老作家同时上榜，王方辰的《大马士革剃刀》，中求氏的《街上的耳朵》，以及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都是引人关注之作。报告文学提名作品题材多样，有高鸿雷的《大写西域》，白描的《秘境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等10部作品，呈现方式和题材拓宽上比以往有了新突破。诗歌奖曾经受到过争议，本届提名作品包括陈仁杰的《西藏书》，陈先发的《九章》，胡贤的《沙漏》等10部诗集。另外，鲁迅文学奖办公室还公示了散文杂文奖提名作品、文学理论评论奖提名作品、文学翻译类提名作品。一些市场上的热销图书现身其中，如宁肯的《北京城与年》，李修文的《山河袈裟》，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等等。鲁迅文学奖每2年评选一次。再来关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新作《孤单的少校》鉴赏会日前在东城区第一图书馆与读者见面，这也是他最新创作的儿童小说力作，讲述被互联网冲击的一代少年儿童如何走出虚拟的网络世界，回归现实生活，完成自我认知与身心成长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到了今天的天气预报，不断会有暴雨或者雷阵雨，所以大家要带好雨具防雨嘛。所以在下半时段一开始为你带来的是雨中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ll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I'm happy again. 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rain.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们下半身段从动画电影一下子跳到了歌舞片。是啊，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雨中曲》。说起这部《雨中曲》，距今已经有66年的历史了，在1952年上映，当时有声电影只是刚刚兴起，各方面的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当时的录音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现在听，哎，效果还不错，那也是唱片公司重新把版修了一下。而这部电影《雨中曲》不仅是好莱坞音乐歌舞电影中的杰出作品，同样是一部介绍了好莱坞电影从默片时代迈上了有声时代的许多片长的很多的趣闻。金凯瑞本片的男主角在雨中疯狂踢踏舞的场面就是在这首曲子当中，真的很经典。想想现在谁还能边下雨边跳着这样的舞蹈呢？还要在昏黄的路灯下。说来《雨中曲》这部电影也挺适合暑期看的，不过也许有些朋友已经不会再看这部电影了，觉得太老了，但是真的很经典。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一些让我们感动的记忆犹新的动画电影当中的音乐，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到歌舞片。这里是爱乐之城，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今天看到很多好朋友的评论，真的说的都是非常好，也都是经典。像小象丁香提到，我们上半时段提到的《千与千寻》，他说了这段主题特别夏天，就像一场午睡梦醒后的迷离与怅然若失，夜间的阳光依旧金灿灿。刚才的《千与千寻》提到这段音乐，所以看到你的内容，我又想放一段久石让了，这一段相信大家也很熟悉，《风的传说》。风的传说选自《风之谷》，深入人心的作品，音乐与电影的画面结合非常完美，音乐本身也有故事，它波澜起伏，不知道你是否感动呢？来看看樱桃小丸子说的雨中曲，刚才提到的下半时段的第一首，那非常经典的歌舞片的音乐，说也可以那么美，无论音乐还是舞姿都诙谐有趣。那我这一首是带来了近年来 近代的歌舞片的经典，也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爱乐之城》其中的这一段圆舞曲。是不是刚才的那首圆舞曲也很经典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歌舞片，当代的歌舞片经典《爱乐之城》当中的音乐，包括这段爵士也是这样。刚才的那一段华尔兹是男女主角在天文馆其中跳到的一段舞蹈，好像日月星辰都与之共舞。我今天带来的音乐一定都在你的记忆中，大部分人可能也都看过听过，但是有时候当记忆打开的时候，在这个瞬间你会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说了今天的主题是在暑期适合听的音乐，这些音乐呢既包括一些动画电影当中的音乐，因为在暑期看看动画电影既可以消暑也觉得很轻松，歌舞片呢也是其中一种。那接下来就是因为我曾经介绍过歌舞片，其实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歌舞片的一些电影到了低潮低谷，但是呢其实在动画电影当中歌舞片的音乐却是非常盛行。有哪些呢？ 包括这一首，你肯定听过。 那金盆呀，娃娃的吉娃娃， 金盆呀。 你不禁会想起当年看这部动画片的场景吧，好像太阳自地平线升起，照亮了荣耀大地，草原上的动物们聚集了在一起。新生的王子辛巴为众兽所膜拜，但是今天在我们听到这首曲子，这首生生不息的时候，我会想前两天朋友圈传的一条消息，北极圈温度现在达到了32度，想象下32摄氏度的高温得让多少冰块融化，多少北极熊生存受到了威胁，海平面上升又有多少。就与当年看这部动画电影所想的心思真的是又复杂又不同了。大家可能会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地球的温度是如此，为什么地球现在变成了这样，都是因为我们呀，人类，人类和自然。希望人类和地球一直都能够在一起，别到时候地球真成了火球以后，人类又会在哪里。来听吧，今天节目最后就是这一首生生不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乐感谢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欢迎下面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的和你一起唱。 On the planet, and thinking of stepping.